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祈福的话放在自己心里不就行了，为什么要找那么多人？人家可能根本就没见过端木姑娘。 我也这么问过，展大哥说自己的福气太薄，想沾多一点人的福气。 展大人那么好的人，怎么会福气太薄？ 茄子琴觉得自己很不争气，眼泪像脱了闸的水，就是止不住。 展大人要祈什么福？让端木姑娘回来，起死回生，可以永永远远不分开。 年轻的姑娘脑子里终究还是离不了美满结局的调调。张龙呆呆看着她，然后摇头。 展大哥说祝我端木姐平安就好，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强。 临睡前，公孙策给展昭熬了一大碗安神汤，浓褐色的汤汁，一股子刺鼻的药味。展昭无奈地笑了。 公孙先生，我已经好多了。 那也得喝，那一阵子整宿整宿的睡不着，白天累成那样，晚上还精神奕奕，跟个夜猫子似的，眼睛亮得能给大人点灯了。 公孙先生，喝了公孙先生的药之后不是就好了吗？ 那也不行，还得喝一阵，慢慢减轻剂量。 展昭拗不过，当着先生的面咕噜咕噜把一碗安神汤喝了个底朝天。 这就好，好好睡觉，前两日辛苦你了。 公孙策看着展昭合上眼，听着他呼吸声慢慢变得匀长，这才吹灭了灯，轻手轻脚地退了开去，轻轻掩上了门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黑暗中展昭慢慢睁开了眼睛，他唇角浮出一丝苦笑，要怎么跟公孙先生说他的汤药不管是多大的剂量都不管用。开始时他是真的睡不着，后来很怕睡着，因为每次睡着了他都会做一个同样的梦。梦里他总会回到西夏那个孤岭山冰冷的山洞里。他记得在那个山洞里醒来之前，他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梦见自己伤得很重，梦见端木翠来找他，抱着他伤心地哭，跟他说了很多很多话。他还梦见端木翠死了，鲜血染红了洞口的雪地。惊醒之后，他居然无比感激这个噩梦，他庆幸地想，幸亏这只是一场梦。展昭伤得很重，但是不足以致命，他略微包扎了伤口，扶着洞壁挣扎着往外走。再然后他看到了自己终生难忘的一幕，他看到了洞口的雪地上大滩的血，跟梦里的一模一样。他还看到雪地上有一个模糊的人形，似乎是先前有人躺在那里然后被带走了。他死死盯着那个人形看，他觉得那个身形和那个名字熟悉的就要呼之欲出了。他一遍遍地同自己说， 一定不是的，这一定不是端木。 下山之后，展昭惊讶地发现孤岭山的山头被削去了半边。他听当地人议论，就在前一天不知为什么孤岭山发生了山崩，天上一光耀闪，半边山体都被削了去。当时有很多西夏兵在搜山，躲避不及，最后一清点，有十来个人被埋进去了。然后就有人改称孤岭山叫半岭山，因为它只剩一半了。入松堂被夷为平地，先前熟识的人再也找不到一个。对展昭而言，这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了。他秘密出了兴州，顾不得身上的伤，星夜赶回了开封府。 恢复之前，他去了端木翠的家里，在那里守了三天。小青花迷上了打花牌，他聚集了大印和小艺围坐一圈，打得不亦乐乎。眼角余光瞥到展昭进来时，他顺口提了一句： 我家主子好几天没回来了。 是啊。 经此一提，小艺也有点吃惊。 神仙娘娘去哪儿了？怎么这么久都不回来？ 出牌出牌，我要赢了。 小青花双目炯炯，激动得满目放光。后来刘婶来了，看见展昭时也问他： 哎，展大爷，不是说姑娘在开封府住吗？我去找她了几趟，怎么不见人呢？ 展昭没有回答他，他甚至没有去注意刘婶在边上做了什么。他静静地待了三天，看太阳慢慢升起，慢慢落下，黑夜来临，晨曦亮起。三天后，他回了开封府。张龙、赵虎、公孙策他们聚了一屋子，一番推搡之后，公孙策清了清嗓子：“ 展护卫，有件事。” 段母已经不在了。 说这话时，展昭前所未有的平静。天庭，七天后，司法天神府邸。哮天犬悄悄趴上庭院的矮墙，将脑袋探出那么一点点，看远处天兵天将剑戟如林。稍微近一点的地方，多闻天王和广目天王正凑在一处窃窃私语。这两个老小子还真是不嫌累。哮天犬一肚子的没好气。正腹诽间，忽然见到远处的戟林自动分开了一条道，远远看去，银色的大场迎风鼓开，是自家主子回来了。哮天犬立刻觉得胆气大壮，噌的就把半个脑袋伸出了院墙。来的果然是杨戬，他步履如常，面上看不出喜怒，眼中也看不到什么天兵天将。快到府邸门口时，广目天王忽然伸手拦住他： 真君留步。 杨戬停下脚步，冷冷的目光在地面上巡缩了一回，然后下行那里。广目天王的法宝花狐雕吓得浑身一激灵，噌地躲回广目天的衣袍下。 小的们也是奉命行事，还请真君行个方便，不要让小的们难做。 广目天王说这话时的确是很为难。 魔力兽 都是西岐伐纣时实打实在战场上碰过的，杨戬毫不客气地直呼他全名。 我怎么让你难做了？说说看，我怎么让你们难做了？ 见广目天王不答，杨戬又把问题重复了一遍，明明是配合的语气，但他的表情……广目天王的拳头暗暗握起，又松开，再握起。 端木上仙妄动生死盘，犯了天界大忌，玉帝盛怒之下要我们前来拿人。 真是笑话，你们不知道妄动生死盘是有天谴的。当日我带回的是端木翠的尸体，人都死了还要来拿人。 话是如此。 眼见两人要说僵，多闻天王赶紧出来打圆场。 但是有风声传出，真君连日召华佗仙等医圣进府，众医圣七日不出，这摆明了是要…… 你是说那群子酒囊饭袋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世风霜，傲一山。